海莉四处张望，像是在找着什么。很快，海莉看到了明航。海莉快步朝明航走过来，老八似乎也想跟过去，只见他走了几步一扭头，却又朝相反的方向去了。海莉叫了一声：“明航。”“ 海莉，你怎么来了？”“其实你不用过来的，这都是山路，很颠簸，九时光那边事情又多，那都离不开你啊。”“ 啊，我搭老八的车过来的。”“明航，节哀。”“ 嗯。”不远处，在一个牛棚的边上，老八在那儿独自抽着烟。方志远走了过去，老八冲方志远笑了笑，继续抽他的烟。看得出来，老八的笑容有些苦涩。方志远也点着了一根烟。“倒是没想到啊，你会把海莉带过来。”老八说：“ 我了解海莉啊，就是我不带她过来，她自己也得过来。哎，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承认呢，反正明航在海莉的心里挺重要。 你既然知道，又干嘛这么执着呢？ 不是我执着我的，他执着他的，没关系啊。反正我呢，是尽我所能了，啊，所有我能替他想到的，我都替他去做去想。到最后啊，他是没选我的话，我也不后悔了，是不是？你瞧，要不总说你轴呢？哎，怎么着？听说你跟宁静要离婚了？ 是，要离了。这趟回去啊，就办手续了。 不是，你想好了吗？你就离呀、啊？哎，万一跟我似的，哎，到时候你后悔就来不及了。 是宁静决定的，我尊重她的意见。 哎，我说这怎么了？这是啊，啊，怎么了？我们这帮人都……哎， 老爸摇着头。现在啊，可就剩这个毛俊跟月月了。 是啊，可不是吗？ 最近呢，我也总问自己，哎，我们这都是怎么了？ 茂城民政局离婚登记处，方志远和钟宁静坐在等候区的长椅子上，在他们的前面还排着不少人呢。这是他们俩第二次来到这里，上一次是老八和海莉离婚那天。真有意思，相隔不过大半年，上回来劝和的模范夫妻，这一回他们自己来办离婚手续了。横亘在生活中的那些问题，他们解决不了，也疲于解决，除了分开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。决定离婚还没有前来办理手续前，这之间短短数日，两个人不是没有犹豫过，尤其是方志远。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，我刚发芽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唐婚。 我记得， 我快忘了。